从你背前飞过。 是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胡博士的家人被劫匪抢去做了新的人质，现在他们正在想办法如何才能安全地救出胡博士的家人以及那些研究者们。离开那片战场，回到我自己这边，下午的5:30，我跟踪杨飞到蓝天小区106号楼之后，我也收工，准备回去迎接谷姐，给她好好过个生日。我在路边的克里斯汀挑了一个蛋糕，到家之后把凌乱的屋子简单收拾了一下，空出了小书桌，蛋糕放在上面，插好蜡烛，然后摆上家里仅有的2只高脚玻璃杯。就在犹豫着要不要把啤酒斟上的时候，门铃响了。打开门，只见一位笑盈盈的漂亮女子站在门外，白色花边无袖连衣裙，领口开在刚好可以看见全部锁骨的位置，肩上两根细细的透明文胸肩带隐约可见，长发向后扎着，露出2个可爱的小耳朵，2个圆圆的耳垂上各挂着一个直径1厘米左右的银白色耳环，脚下是一双灰色高跟露趾凉鞋，右手提了一瓶红酒。吴姐平时一直是披散着头发，几乎没见过她露出耳朵。说实话，露耳朵时的吴姐比不露时似乎要漂亮不少。我边伸手去接吴姐手中的红酒，一边说道：真漂亮，第一次见你这么打扮。哼，今天心情好，稍微弄了一下。吴姐走到屋子中间转了一圈说道：没想到本小姐只要稍微弄弄也不算太寒碜吧。我看着谷姐叹息了一声，真应该给你搭上一个顶级乐队，然后再配上一位英俊男士，再有一个高雅的舞池，这才合适呢。想不到你的嘴还挺贫的，以前倒伪装的挺好啊。谷姐，这不是伪装，只是以前没机会见你这样打扮，真是头一遭。哼，谢谢。接着谷姐走到桌边，指着桌上的蛋糕笑笑了问：这是给我的？我点了点头。那还不快点上。谷姐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 一屁股坐在桌子旁边的床沿上，笑着催促，这是我第一次见谷姐这么开心的样子。点完蜡烛之后，我关掉了灯，来先许个愿。谷姐站起来，闭上眼睛，食指交叉摆在胸前，闪闪的烛光之前，一身白色连衣裙的谷姐一脸的虔诚。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的话，我想那么我心中的天使就是谷姐现在的这个样子。十几秒钟之后，谷姐睁开了眼。现在可以吹了吗？吹吧，哎，一口气吹完啊，这可不能换气的。谷姐深吸了一口气，低下了头。这时从她连衣裙的领口，我看见了里面的风光。我马上把目光从那儿移开，脸上一阵灼热。谷姐一口气吹完了所有的蜡烛，开灯，灯亮的瞬间，只见她转过身抹了一下眼睛。我装作没看见，开始用塑料刀切蛋糕。我一边切一边开玩笑，我说，谷姐，过了这个生日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终身大事了？两秒钟之后，见他没有反应，我抬头刚好看见一滴亮晶晶的泪珠正从他的下巴尖上掉下来。别呀，怎么了这是？哎呀，我刚跟你开玩笑的。哎，你别担心，现在上海姑娘不到三十都不考虑嫁人的。我说着话连忙给他递纸巾，他接过了纸巾，说了一句，少贫。然后他使劲瞪了我一眼。还好没事，我把红酒拎上桌子，这个现在喝，如果你想留着以后一个人享用的话，我也没意见。谷姐说着坐在椅子上，拿起叉子插出一小块蛋糕送进嘴里。我用剪子拔出红酒的软木瓶塞，发出砰的一声，就像一粒珍珠掉在了一根特有历史的琴弦上头。我把两只高脚玻璃杯斟到三分之二的位置，酒的颜色血亮血亮的。我递给谷姐一杯之后，在谷姐的对面坐下，举起了手中的酒杯。谷姐，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事事顺心，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的。说完我轻轻呷了一小口，不错，清纯爽口，这酒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谢谢。说着，这谷姐的眼泪又毫无预兆地流了出来，她也没去擦，抬手举杯一饮而尽。这酒杯虽然不大，但也足够令我惊讶的了。喝完，她这才用左手背抹了一下眼角，然后看着我说道，哎，盯着我干嘛？我都喝完了，你呢？望着杯里血亮的红酒，我有点心疼，红酒可不是这样的喝法啊。迟疑了一下之后，我也一口喝完。喝完之后，我边倒酒边说出了我昨晚的疑问。谷姐，你以前好像从不过生日啊，怎么这次突然来了兴致？长大了高兴，不可以啊。谷姐看着我，又端起我刚斟满的酒杯一饮而尽。哎，这样喝对身体不好啊。我有些担心，我知道她的一饮而尽绝非是因为高兴。今天过生日心情好，我就喜欢这样喝，如果还把我当朋友的话，你也这样喝。他双手握住空酒杯， 手肘支在桌子上，直直地瞅着我。看着古姐直直的眼神，两秒钟之后，我同样把满满一杯的红酒一口送进胃里。我清楚，这个时候只有配合，任何关心都毫无意义。古姐，哎呀，你是有什么心事儿吧？喝完，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酒嗝，一股红酒味儿直冲鼻孔。古姐右手转着手中的空酒杯，左手撑住下巴，看着桌上已经缺了一个小口的蛋糕。没有，只是高兴，纯粹的高兴，没有任何杂质的彻底的高兴。我又长大了一岁，离往事又远了一年。怎么，你不替我高兴？说完，他冲我轻轻一笑，很明显，这一笑也绝对不是高兴的笑，那看不见的千种悲伤和万种无奈都一股脑的挤在这轻轻的一笑里面。罢了，难得有人相陪，那就痛快的喝一回吧。我把剩下的红酒全倒出来，刚好斟满两个酒杯。古姐再次端起斟好的酒杯，凑近了我，口齿有些含糊起来了。上一次喝酒，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儿了。酒可真不是个好东西啊。悲伤的时候，本想借酒忘却，可越喝以前的伤心事儿越是历历在目。高兴的时候本想借酒助兴，可喝到最后，高兴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连为什么喝酒都忘了。但不管悲伤也好，高兴也罢，酒醒过后还是与酒醉前别无两样。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呢？一刀，你快告诉我。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古姐看着我，眼睛里有急于寻得答案的迫切，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又不想让他失望。思索了十秒钟之后，我也举起了酒杯，我试着给他回复。回忆悲伤的往事是痛苦的，但哪怕再痛苦，谁也不愿意真的把它扔到一边，因为归根结底啊，人这东西恐怕都是以记忆为燃料而活着的吧。一刀啊，古姐边用左手摩挲着左耳垂，一边点下头。 你脑子真够好使的哦，现在啊，我相信你以前真的有些忽闪忽闪的东西了。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放弃啊，现在的你肯定也能写出漂亮的小说。不过现在也还可以努力呀，就凭你刚才给我的回答，我相信你。 对此我深感遗憾的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 可惜啊， 以前那些忽闪忽闪的东西早已经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不是说过他们偶尔也会冒出来的吗？你就冒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冒出来两个抓住一双。 古姐边说 边撒开左手在空中比划起来。可那些都是不连贯的，况且你看，就像这杯子里的小气泡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杯壁浮出酒面，抓也抓不住的。有的时候甚至他们都已经在我面前炸开了，我也还没有意识到，而且就算有幸抓住了，现在的我也没有把这些泡泡连为一体的素材。说着我转过身，望了一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住所。现在的我呀，什么都没有。古姐看着我，似乎真的相信我在至今为止的人生里没有波澜起伏值得作为小说素材的内容。她颇含同情的建议道：“去年一年在 P 部，你不是接了很多案子吗？”“那些啊，那些只适合投稿给知音吧。”“ 知音怎么了？巴尔扎克在成名前不是也写过好多这样的东西吗？”“ 那都是他不得已才写的，所以他后来一直很后悔啊。”“ 那没有经历，没有经历也可以虚构的吗？”“ 没有经历我是无论如何也虚构不出来的。”“ 真是可惜啊。” 古姐说着话把酒杯举到我面前。“ 来，为了纪念你那些消失了的忽闪忽闪的宝贝，干杯。” 古姐这样说我很感动。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应该为他们小小的纪念一下，为他们干一杯了。我正准备抬头一饮而尽，古姐又突然叫住我：“ 来，等会儿。”“ 同时嘛，也祝你能早日拥有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 干杯。”“ 干杯，谢谢。”说完我一口喝干杯里的红酒，一滴都不剩。古姐也同样一饮而尽，她似乎有点醉得撑不住了，把杯口朝下拿在手里，用杯底撑住额头说道：“ 其实一刀，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个十字架，只不过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圆滑不个人，有的棱角粗糙，摩擦皮肤，时不时还会刺进肉里。”“ 顾姐，那你身上的十字架属于哪一类啊？”我用右手大拇指关节压在右侧太阳穴，那里边开始有些隐隐作痛。“ 深入骨髓。” 说完他放下了杯子，双手撑住桌沿，很吃力地站起来，目光游离不定地看着我说：“ 卫生间可以拥有吗？”“ 当然可以。”这个屋子里头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卫生间。古姐踉踉跄跄地转过身，身体就像飘在浅海的海草一样摇摇晃晃。我赶紧站起来绕过桌子扶住他，把他扶到了卫生间的门口之后，我问道：“没事吧，顾姐？”“ 没事，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待会儿还要你扶我回去呢。” 帮他关上了门之后，我用力地揉了揉太阳穴，刚才喝太急了，那酒劲儿开始上来了。我把身子斜靠在卫生间的门上，刚才古姐说她身上背负的十字架已经深入骨髓，难道说她正在背负着什么痛苦？可是从她的日常表现里来看，尤其是参加工作以后，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也比在学校里容易交往多了， 没看出他是一个正背负着什么痛苦的人呢？还是那深入骨髓的痛苦？由于紧靠在卫生间门上，古姐也可能有些晕了，没有注意，门内有很清晰的如厕的声音传出来，全都灌进了我的耳朵。我连忙把身体挪开，脸立刻又热了起来。古姐出来之后，我把她扶到床上。 把灯关了，然后自眼。 姑且直直地仰面躺在床上，紧闭着眼睛说道： 开床头灯好了。 我打开了床头灯，关掉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顿时整个屋子一下子暗了下来。 姑姐，不要紧吧你？ 吴姐睁开眼看着我，眼泪在眼睛里边打转，两秒钟之后，她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轻声说道： 一刀，抱一下我好吗？ 吴姐， 快抱着我好吗？ 说着，她的眼泪快流出来了，那个神情就像一个在央求妈妈抱抱的小孩子。望着古姐泪光闪闪的眼睛，我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我慢慢地弯下腰去。古姐轻轻地搂住了我的脖子，脸颊靠在我的肩窝里，在我耳根重重地呼吸。闻着古姐身上淡淡的清香，第一次与异性肌肤相亲的我心不禁砰砰地猛跳起来。十几秒钟之后，古姐终于松开了胳膊，泪光闪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湿湿的嘴唇蠕动着。可能是酒精的作用，也可能是本能的欲望，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躁动，把嘴唇轻轻地压在古姐滚烫柔软的嘴上，十分温柔而又非常坚定地吮吸着，他的嘴唇上还留有红酒甜甜的酸酸的味道。古姐则顺势紧紧搂住我，掀起了我的衣服，双手在我的后背上下不停地摸索，好像想从那里找回曾经丢失了的珍贵的东西。一段时间之后，我和古姐相拥着静静地躺在床上，就像两艘入港的小船一样平静。我们刚才都做了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如此的水到渠成，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唐突，就像熟透了的苹果自己从枝头上掉下来一样，自然而然。古姐把头枕在我的右肩上，长发滑进了我的脖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无论是酒精的作用还是情感的表达，总之我和古姐确实品尝了禁果的味道。不过关于古姐心中所藏着的那些往事，究竟是什么让她在生日的这一天有这样的表现，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